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思杰，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傻傻的花呀，傻傻的开，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语。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台湾戴姓高中生2天前受困香港理工大学，陆委会今天说明，戴同学今天清晨获准出校，但是他的年龄超过18岁，没有当场获释，已经拘送到警署。经有联系确认戴同学安全无虞，但是详细的警署位置，陆委会还在和港方接洽了解。戴同学的母亲仍在陆委会驻香港办事处，陆委会也协助委请律师，希望协助当事人尽快获释。香港抗争急速升温，歌手周杰伦香港演唱会确定延期。周杰伦原定12月6号到8号、13号到15号在香港迪士尼连唱6场。演唱会主办单位今天宣布，鉴于目前社会环境无法预测交通情况，顾及观众安全，演唱会延期。周杰伦所属杰威尔音乐公司尊重主办方的决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今天批评民进党宣称台商海外资金回流是用欺骗治理国家。蔡英文总统强调，台商回流、投资爆发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经济部次长林全能证实，截至目前还没有看到海外资金汇入。韩国瑜指出，民进党宣称台商海外资金回流，看起来就是两个字：欺骗，全用欺骗治理国家，让他非常感慨。蔡英文透过脸书建议韩国瑜跟他一样，多到台湾各地看看企业正在建厂、买机器、雇员工，这些不是碰轰，也没有灌水。台商回流、投资爆发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台湾需要说到做到的总统，不是只会说大话的政客。国民党不必为了选举唱衰台湾。投资台湾事务所执行长张明斌今天指出，上半年上市柜公司已经汇回4623亿，资金汇回零那是误解。南韩和美国谈判驻韩美军费用分摊提前结束，谈判破裂。南韩外交部以新闻稿说明，美方在新的协议中大幅增加防卫费分摊费用，但是韩方认为增加的部分应该在联合国框架双方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也是过去28年间达成的共识。媒体报道，美国要求南韩明年支付将近50亿美金支应联合军事演习以及支持美军家庭费用，不过南韩只同意支付8.7亿美金。美韩1991年签署第一份防卫费分摊协定，至今共计签署了10份。根据今年3月签署的第10份协定，韩方承担的防卫费为1.0389兆韩元，大约8.7亿美元，比2018年增加了8.2%。协定有效期到今年12月31号。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56点，来到11565点，成交金额1211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83点，23333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9点，2151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3点，292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30点，涨幅1.34%，984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57点，2693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9点，3238点。少子化问题严重，创校超过40年的苗栗县苑里镇私立龙德家商宣布改制为私立双语中小学。龙德家商明年度正式停招。龙德家商也是苗栗县第一所改制私立中小学的高中职。 学校指出，学生人数逐年减少，从全盛时期1800人到现在只剩400人。考量临近台中市和新竹县市都有双语中小学，所以决定改制，前往打造苗栗县教育界新亮点。龙德家商未来改制为私立耶鲁中小学，预计1到9年级每年级招收3班，每班学生30人，同时采台师加外师双导师制。台中市一名3岁男童前天晚间由母亲带到医院就诊，当时男童浑身是伤，没有呼吸心跳，院方急救仍然不治。医院认为男童身上满布新旧伤痕，伤势不是母亲描述吃了水果噎到呕吐，立刻通报警方调查。台中市警局指出，目前案子由辖区第一警分局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男童家长是不是涉嫌家暴致死还在调查。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东北季风影响，今天宜兰县、基隆北海岸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都可能下起大雨，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从功成名就到悠闲生活要多久？中研 A 加环东大道10分钟，人生第一栋景观宅，3700平大基地，万顷森林释放活氧。你的成就就该用享受来衬托，定金到交屋49万起，月付25000起，中研 A 加2880-6888，完美的家在中研 A 加。 一只羊，两只羊， 哎，你又睡不着啦？ 对啊， 来试试肖邦夜曲1001草本胶囊，让你像听着肖邦作品入眠。 由永悦健康与顺天本草联手打造，搭配睡眠三部曲，让你轻松入睡，不再数羊。 让我好梦睡出好气色。 全台信医、大树、丁丁药局、某某都有贩售。 永悦健康，祝你永远健康。 流行、爵士、说唱，华语乐坛罕见复合式炫技男女者 Shiny 与杰飞全新创作双专辑《外星人家是天堂》，11月22日专辑发行演唱会同步登场。 大家好，我是流氓阿弟，有光就有希望。11月20号起，飞碟大首播，全世界上光的光。 全世界上光的光。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谷谷吕思伟。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也许你会感到一 就是爱情的天堂。是伤悲，是一种奢侈的行为。我怎么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喜悦？当我穿梭在黑暗里面，奢侈的行为，我变成一朵放纵的青年，和小雨缠绵在冷冷北风里面。让我飞，让我飞，在夜空，夜空里才有那种熟悉的沉默，将往事都伤了说。时间它永远是一种逃避的借口，漂浮在半空之中，可以去面对正在进行的坠落。当然也许你会感到一丝丝愧疚，诺言本身不会后悔出口的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一开始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500 and China Blue 爱情的尽头。刚刚广播女神吴玛丽听到了爱情的尽头，讲出了一句名言： 爱情的尽头有公公跟婆婆。开心吧，惊不惊喜，快快乐，婆婆来啦。 为什么今天一开始会放伍佰《爱情的尽头》呢？其实是因为副歌“带我飞，让我飞”这一件事。 让我飞。 对， 你要飞去哪？ 我今天早上飞了一下。 你是说灵魂吗？出窍？ 没有到出窍啦，我早上去照胃镜，被麻醉了。 他是用柯南式的麻醉吗？ 像猪只跟牛，像 倒下 畜牧一样的，就是被侧身躺着，要我嘴巴含着一个东西打开。 然后我就不省人事了。 含着一个东西？ 对啊，要含一个东西。含一个东西就是它那个管子，然后它的管子胃镜才可以从你嘴巴进去啊。 那你的麻醉什么打那个点滴麻醉吗？ 没有，他直接帮我打一针，然后之后我就其实就意识不太清。 来数一到十。 没有，都没有。 那你是属于放松类型，还是想说我试试看我会数到几秒昏去的类型？ 为什么要对抗呢？我不要啊。 有的人想说我可以到几秒， 为什么要撑啊？ 也没有撑，那个也撑不了啊。 对啊， 就是也 没有，完全没有想要数多少。因为呢，我去年我记得也是早上做完胃镜，然后下午在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去照胃镜的事情。 嗯， 然后非常的痛苦。 嗯，因为你没有， 因为我没有麻醉。然后我小时候其实有照过一次麻，小时候其实有照过一次胃镜。 嗯， 然后那一次我记得没有什么 痛苦感。 对，没有什么痛苦感这样子，所以我就记得说，嗯，我记得我没有麻醉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是直接做的这样子。 嗯。 然后就长大以后，我天哪，真的是， 你的身体硬起来了， 就很羞辱哎、欸，我觉得真的是很，而且你知道那家医院里面就是胃肠中心里面的护理师们，他们就是都是，反正就大聊特聊，就像一般办公室里面我们同事在聊天一样， 嗯、 所以在讲说什么什么。有什么电影啊，然后什么新北夜战城什么时候要点灯啊、然后说背景音乐在放五月天啊什么之类，反正就是 为你而放、 啊、不，当然不是，你在说什么。 我还想说哇，现在诊所还会客制化看那个来的患者他喜欢什么。 你一脸五迷样，现在为你送上的这一张专辑呢，是来自于佳佳的最新专辑，叫做《我想要的》。打开专辑以后，一张 CD， 翻到专辑背面 ，Excuse me， 我有看错吗？ 双 CD， 里面有二十首歌哎、欸， 一张 CD 吗？ 喵，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有我有你在家里，Oh, I'm not bad， 在家里什么都可以，统统随便你，家里这风雨，一辈子交给生命，在家里，在家里，在家里，一辈子交给生命，在家里，在家里，在家里，在家里，一辈子家会。 真的是被当动物不太开心了， 但这一次醒来就一切舒服顺畅。 没有啊，你在躺上床的时候还是一样会经历那一段被动物对待的那一段啊，就是一开始我打个针打完了以后，他说因为他们的指令都要很直接， 嗯， 要告诉你就是这样那样这样那样。他说：“好，现在就是侧躺，屁股再出来一点，屁股肩膀再后退五步，然后压进去以后，然后说那个腿抬起来，然后什么侧身到什么什么，反正就no dignity。” 轻松的 flow 让我沉醉，轻松音乐陪我的歌词深邃。我轻松处富贵，也轻松处卑贱，轻松面对每段关系，心中没有亏欠，放下紧绷嘴脸，太多激情隐隐社会热感星星，听听我的歌曲，他们心情清醒，无法放心，总是因为没有我的歌曲，我的心情清醒，搞懂状况之后放松。你说谁长得帅？不过有我帅，轻 松的光彩，在我脸上让我帅到没有障碍。 轻松帅 I got it 轻松帅，轻松的帅，轻松才帅，在这缤纷年代啊，轻松帅 Keep it 轻松 Always 轻松 Cause I got the Holy Ghost 在我心中。 一大清晨我睡眼惺忪，青色天空我起床烤个松饼，脚步轻盈我心情放松，全身畅通走在风中，我轻轻拿起麦克风把你们唱松。 Yeah I got it 轻松，这种 flow 我精通，进入你们心中把你们全部唱松。当我清醒的时候保持放松，当我睡觉的时候带着微笑待在梦中。轻松帅 I got it 轻松帅，轻松的帅，轻松才帅，在这缤纷年代啊，轻松帅 Keep it 轻松 Always 轻松 Cause I got the Holy Ghost 在我心中。 轻松帅我不会死要面子，轻松帅没有多余的坚持，轻松帅我随时都能创作，轻松帅我随时都能放空，轻吐的松松吐的轻，有钱我才去 Jason 或是松青纳米。轻吐的松吐的轻，轻吐的松松吐的轻，有钱我才去松烟当当文青纳米。轻吐的松吐的轻， 轻松帅 I got it 轻松帅，轻松的帅，轻松才帅，在这缤纷年代啊，轻松帅 Keep it 轻松 Always 轻松 Cause I got the Holy Ghost 在我心中。 听到的歌曲轻松帅来自于许时，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就在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昨天呢，广播女神去参加了一场听歌会啊，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回报一下，让我们这些无缘参与的人？ 因为我是那个超级金鱼脑，所以我就在想说，从青春点点以前到现在，我们是不是从来没有访过杨丞琳？ 没有， 没有一次都没有，对不对？ Yeah. 昨天就是。反正只要一个歌手对他的专辑投注了很多心力，我觉得不也许不用像到这一次，就是哦，制作人就是我，然后整个就是概念都是我，只要他够投入，每一首歌他讲起来都会非常的好听。然后我昨天就觉得说，因为我们都不是一个那么爱抒情歌、情歌的人，但是这种专辑分享会、专辑导听会最棒的就是。你先听了他出发的点跟出发的故事之后，那个歌曲就是会立体起来，跟你一个人随机播放，就是他哦，他可能在唱什么吧，应该是这样吧，那个感觉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然后昨天专辑当然就是，他的新专辑大部分也都是慢歌居多，因为可能我们对慢歌很挑，他对快歌是很挑的人，他觉得他很难听到一首我觉得很棒的快歌，所以他也那个也不是他比较可能。 然后手机铃声就放他的青春痘。 对，他昨天说我对快歌很挑，我才很大唱豪门结冰的苹果用力，就是一句。但觉得那个场合是不适合太放肆的，大家比较你知道放松。 而且你要坐这么前面， 就听他 Oh no， 听他分享， 就是听他讲。因为人到一个可能就是也许到一个年纪，你会有很多的心路历程，你有一些结论，就是你走过那些风风雨雨，你才会有这些人生结论，不是你从书上 copy 下来的一句话，是你的亲身体验。所以很多的歌，然后听他去邀约制作的那些过程，就觉得这张专辑的故事非常非常多。有机会的话是。虽然说那些故事我可能听了，也许听了一半，但是很想他在节目中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这些故事。 为什么会是只讲一半？为什么他没有自己讲完啊？ 他当然也有讲完啊，就是他可能没有讲那么细嘛，因为他可能前面就是讲几分钟哦，比如说这首歌我跟陈绮贞合作，那我怎么约到他的呢？然后我们怎么见面？然后我跟他讲大概的方向，比如说他跟他说。 他说那首歌就是我一定要节日快乐，然后因为那一年他发生什么什么什么故事，也许没有讲那么完整那么仔细，可是就希望他可以把这些故事好好的在空中跟大家分享。比如说他跟陈珊妮老师邀约，他就觉得你要当我这张专辑的领头羊的感觉，你要带出这张专辑的核心，但是也不知道说那你为什么会选他当做带领羊那个身份呢？就你怎么安排每个制作人他们应该有的角色？你怎么觉得这首歌就是要给他，这首歌就是要给他，这首歌就是要给他？ 那你现在做一张专辑，你心中想要谁当你的领头羊？ 你，欧马克饶舌歌手， 笑死我！ 用一段 rap 带出来。

各种才成功。明明冬天水果夏天居然有，自然不自然不了太多，一个破一个洞，身上不断穿空，花越开越红，越活越久心平衡。谁把任意门借给我，谁把任意门借给我，谁把任意门借给我，谁把任意门借给我。结冰的苹果用力看不懂，才刚觉得热突然又太疯，好的占位机又坏的一再重播，哪一扇门可以让我多一躲。 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或喜欢的曲风，然后在他专辑当中呢，杨丞琳新专辑也找到了 Ozzy 然后他有说这他思考了很久几个月，就是他想对他提出邀约，可是又觉得那种 R&B 那种 Hip Hop 不是他 能够驾驭的， 对他也不知道擅长的。那你知道回到他就说 again 跨出舒适圈，就是你要不要做，然后就是后来就决定好，那就是我就是决定要去尝试一个我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也觉得那个他说唱的方法也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新突破。 对，那昨天呢他的新专辑那个叫导听会嘛，可以叫导听会，举办在一间 bar， 一间 bar 叫做零九洋服。这间店其实我知道很久，他刚开幕的时候张俊都跟我说最近有一间酒吧酷，你知道是吧，做跟那时候还金牌特务还在 Hito 那时候，他说做跟金牌特务一样，你以为是一间西服店进去你是要按密码才能进去的，你知道吗？那昨天呢要去那个专辑听歌会之前，他也说我们的密码就是这张专辑30之后减掉，就是杨丞琳的第11张专辑等于什么，就是好像有个小解密的感觉， 所以我们想说19， 对，我们想说30减10应该是19吧，就很兴奋想说那我们要去按密码，它那个密码是有一个复古式的电话，然后那种按钮是圈圈01345678910紧密，是一个圈圈围起来那种老式电话。那昨天呢就是那个飞碟小子就有在拍影片，想说我那个闯关，我原本想说要搞笑一下，想说杨丞琳30减他第11张是19，所以我要按的就是02236399955， 太长了吧， 门也打开了我也说为什么门也打开， 所以不管你按什么都会打开就对了。 这是一个谜，就是想说后来我就想说对啊，虽然说它是一个噱头，可是你怎么可能真的这样设定，那每天要进那个bar的人，我是每天会拿一组新的密码嘛，应该那是一个玩游戏的感觉，但不管你按什么那个门 都可以进去， 都会打开。然后昨天我就第一次进去想说就很兴奋，因为我耳闻这间就是小酒吧已久，然后终于进来，东西很好吃，很好吃， 天哪， 但当然薯条就现炸，薯条炸炸起司粉什么都好吃。我最近还吃一个蟹肉汉堡，然后因为我对于那种小汉堡 没有抵抗力， 没有，就我觉得小汉堡 你不喜欢小汉堡 不会好吃到哪我想说尤其小汉堡那个面包我都把它想得很弱，我想说 没有，那面包就外面是油油酥酥的硬硬的， 对 的那一种超好吃的 里面那个抹的那一点点小小有点像蜂蜜芥末酱，再配上它昨天是蟹肉汉堡一次还好我这王子切跟胶就出发了然后我还吃的就是一些小点啦，就是那种烤 cheese 啊，然后炸 cheese 或者是一些新鲜的不一样的 cheese 配番茄，或者是一些饼干上面抹了一些我也不知道什么的酱，就都很好吃。还有一盆沙拉，我就是一个猪舌头，所以你问我说那个是什么口味我也吃不出来，可是那个沙拉上面我怀疑撒的是藜麦，只是昨天没有人现场没有人有共鸣，他们说这个应该不是藜麦吧，结果哪一个更扯，他说那个是肉松吗就你不知道上面那些撒小小的粉末是什么，就你知道它里面有一些小萝卜你知道那个萝卜就是一个完整萝卜，上面还有那种草的那种很像漫画的萝卜，有黄萝卜紫萝卜 红萝卜，然后都是被缩小灯照到，它这么小，它就是像我小拇指这么小，然后放在那里面，我就几乎说小萝卜，然后就一直把它从沙拉盆拔起来，就，然后杨丞琳在讲歌讲到一半，我也是忍不住，就是一直在吃那些小萝卜、小酒鬼。然后后来因为我有拍那个限动。就有个听众跟我说这是我的爱店，然后我就说因为他说他们很多人说调酒很好喝，可是因为我昨天没有喝调酒，要开车，所以我就喝果汁而已。我就说我不知道酒好不好喝，可是东西都很好吃。他就说他们的厨师很厉害，周二还有限定的牛夹面。 所以就是牛肉面这样子， 牛夹应该是很嫩吧。然后他们自己还会有偷偷限定的菜色，之前会有蚵仔煎，有威灵顿牛排，还有绍兴鸡胸，还有松露小笼包。什么？没必要嘲笑孤单，不 想让心酸。一直在流口水，我天哪！ 松露小笼包，天然就很想吃哎。 啊？ 因为我这一阵有点迷上松露系列，什么松露炖饭、松露什么的，我就很想吃。 就是买一罐松露酱来做就可以了嘛。哎、欸，我变吴仲强了吗？我是装乖巧跟安全，抱歉，我就爱这一点也。不必给我送玫瑰，我有我自己。 今天的歌曲呢，来自于 Kelly 余文文，这首歌叫做《出门右转》，欢迎你转进飞碟联播网，大台北地区 FM92.1 向全球全世界发声，也欢迎你可以在利用你在地的广播频道91.3、89.9、90.5、103.9或是89.7，当然也欢迎你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留言给我们。就像在上面呢，有人说玛丽居然连两天都在说吃的东西， 对啊。因为我周末吃太多了，所以原本我昨天是想要吃比较健康的。 对啊，昨天要离开的时候，吴玛丽跟我说，我今天晚上不吃。 对啊，我就是吃一些顶多很会饿就喝个小一碗小热汤，然后吃一根胶，这样有饱足感。我恨杨丞琳，我在里面吃爆，我的天哪，狂吃哎、欸，然后吃到就是我一直转头，然后一直问飞碟小子说。这我可以再吃吗？这是薯条，真的是你，然后我一直问同桌其他我不认识说，你们不吃薯条吗？因为就我一个人在那边，我一根啊，小子一根，我一根啊，小子一根，然后那一桶就没了。然后你知道那个店又是他看到你那一桶没了， 他就会再补满啊。 对，谁准你这么体贴？我都撇赢了，走开。 是有听歌会的最大福利， 你说每次都一直吃一直吃吗？ 就是如果他搬到好吃的餐厅的话， 对啊，因为我很少去听歌会啊。嗯、天哪、啊，这什么什么猪的养成大会？ 要把你的嘴喂饱，你之后才会放歌呀。就这么简单。 但昨天呢，就是结束之后，因为那开始之前就是杨丞琳就在准备的状态嘛、嗯，然后在想说要歌介绍什么、嗯，全部介绍完之后，他就抱着也是抱着那一桶炸薯条、嗯，然后我看到他吃第一口就说、啊，女明星也会吃薯条，杨丞琳吃薯条了。不知道在震惊什么，然后就跟飞扬说：“你看到了吗？他在吃薯条。”然后说：“我看到了。”我们就数他昨天吃了几根，他吃了七根， 才七根。 哎，杨丞琳吃七根薯条，对我来说这是我心里的大头条。哎， 真的假的？ 就是你知道，尤其是油炸，就觉得好像歌手会很忌口啊，然后 对健康不好 啊。对，他现在又开始是宣传期了，什么等等之类的。嗯。 还能怪谁？别再像宝玉黛玉的结局那么可悲，不用去后悔，怕犯规。只有你再没不对，只要你会愿意去跟我钻进去。 流行是它的养分，灵魂与爵士是它的本能，放克节奏浑然天成，华语乐坛再添灵魂女伶蔡佳玲 Butterfly。 你躲进吵闹的舞台，这个城市不崇尚大自然，理性感性至少几分钟就会用完，饥饿是拥抱素食菜，水泥丛林的 butterfly， 你悠悠其中翩翩生命姿态，白天黑夜行人川流像电子节拍，越投入越难说不爱。 这次内湖更骄傲了，双湖会新 AI 及使馆特区，地段无可取代，千平繁荣地王，未来一手掌握，400平私人会所独享，无需多言，75、63平双湖会，02-2791-8899。 限量珍藏。 2020公主邮轮盛世公主号再创邮轮新玩法，除了冲绳石垣岛、宫古岛，三月带你日韩赏樱花，四到八月再给你全新景点，有日本的鹿儿岛、长崎佐世保市，还有韩国济州岛和第二大城釜山。搭邮轮玩日韩双国，现在预约再享好礼二选一，第二人半价或最高减一万，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你敢不敢记得出来面头一台电视机吗？对黑白电视到彩色的那种感动吗？ 台北市立国乐团与全民大剧团携手勾起怀旧综艺魂，重游爱情歌曲包青天楚留香，一首首经典电视连续剧金曲及广告配乐，串起人生的欢乐与回忆。我的旁白人生，12月21号到22号国父纪念馆两厅院售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立国乐团提供。 也许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别人的故事，但是对于失去的想念，其实谁都一样。狮子 Lion 最感人至深的单曲，萧志达，华纳音乐。 我是佳佳， 我是静飞的空洞，梦在梦中的迷宫，眼泪没有错，怪是怪自己错过。 那忘不了的，那吃不好的，也许那味道伤心。 吻得越深越会深刻，咬得越紧越喜欢暴裂，是人是鬼是树是我们啊啊，在火车你的心脏不是一颗，我的人生不需要规则， 城市的名和撑着有一点热，慢慢唱贵族的挽歌，夜一作日，日一作夜，到处有刹那的谎言，我们是永远的孩子，舍不得那传说中的，那传人中的，也许那味道香榭， 吻得越深越会深刻，咬得越紧越喜欢暴裂，是人是鬼是树是我们啊啊，在火车你的心脏不是一颗，我的人生不需要规则， 就让我们呼呼睡着，就看月亮圆着曲着，就让我们好好痛着会记得，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杨乃文《贵族的挽歌》。在今天呢，一开始为你送上了很多很多的新歌。下个小时呢，有一位 VIP 也要带来他的最新专辑，就是蔡嘉玲。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 们，不是吧？ 我们是一个岛，你浑身都在冒。 哦，是星期四啊？是星期五啊？ OK， 你我可能有点病。洗了三次热水澡 ，In the morning, in the kitchen, are you kidding？ 做个蒸汽浴， 想起来了吗？ 广播女神告诉我，不是三点钟的时候， 对，是之后， 是未来的时候， 是未来。所以下个小时才是我们的青春之歌。 了解。 以前您总说住的地方要是好山好水，今天来天林墓园看您，上百座精美的汉白玉石雕配上绿树蓝天，我想这里就是您梦想中的天堂吧。 典藏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新竹关西天林艺术陵园，下交流道十分钟，专属您的天堂陵园。0809095599，天林，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在你开口安慰之前，怎么就愈合？ 不喊疼，不代表我们就不会疼。吴克群社会影音小说第二播单曲《我和被爱保持距离》，11月19疗伤发行，和乐音乐。 优福保健室。 癌友在抗癌期间常常因为食欲味觉改变而吃不下，甚至营养不足高达80%，体重一直往下掉。事实上，在治疗期间，多样化的均衡饮食是补充完整营养的最好方法，比如五谷根茎类、鱼肉豆蛋类、奶类、蔬果、油脂等食物都应该均衡摄取。另外，辅助使用萃取自核藻如海带、昆布等的核藻糖胶，也有助于舒缓副作用造成的不适感，让身体更能有效地吸收营养。 台湾核藻糖胶发展学会关心您的健康。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名单党内反弹声浪不断，台北市议员李明贤希望中央委员同意权投票，不同意票多于同意票的中常委范成廉主动退出提名。范成廉下午声明退出这次国民党不分区立委提名。范成廉在声明中说，承蒙前主席吴伯雄、新竹县长杨文科与各客属乡亲推荐，经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议提名担任不分区立委，但他目前还在大陆经商，生怕这段期间无法兼顾繁重的立委工作，经过再三考量决定退出不分区立委提名。除了排名18的范成廉，李明贤也呼吁排名第4的退役将领吴思怀，以及中央委员同意权投票不同意票高于同意票排名16的车宜静自行退出。 香港警方前天晚间逮捕公视特约导演邓卓如。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今天指出，邓卓如现在人在红磡分区警署，已经请陆委会协助公视处理后续。公视今年十月委托香港籍独立制片林子颖和香港籍的邓卓如担任特约导演。林子颖转述，经香港记者协会向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课询问，确认邓卓如的行踪。公视指出，邓卓如前晚在尖沙咀一带独自前往香港理工大学拍摄途中，由警方逮捕，但是拘捕理由不明。住在苗栗县三湾乡的桂冠出版社负责人70岁赖阿胜疑似失足坠谷身亡，详细案情正由警方厘清。头份分局今天指出，赖阿胜15号到三湾乡弥陀寺附近的龙浪顶步道践行失踪，家属通报警消单位连日搜寻，昨天在步道下方与中港溪间的悬岩发现了一具遗体，出动空拍机确认位置之后，由救难人员垂钓到悬岩，将遗体运到河床后送出，确认为失踪的赖阿胜，初步研判失足坠谷死亡。知名指挥家温以仁指控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前身国立台湾传统艺术总处筹备处和已故主任柯基良涉嫌捏造指挥甄选的会议记录，让他在甄选中不得续聘，侵害工作权和名誉权，诉请传艺中心国赔90万。一二审都认定，依据检方调查，柯基良没有捏造会议记录，温以仁不续聘是甄选小组的共同决议。甄选小组认为温以仁国乐造诣能力不足，临场指挥表现欠佳，判决温以仁败诉。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全案定验。台中市3岁王姓男童疑似受虐致死，前晚头部重创，送医急救不治。台中地检署检察官今天传讯男童的父母调查，讯后认定男童父亲涉嫌虐童重大，检察官依伤害致死罪嫌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正由法官审理。男童的妈妈以5万块钱交保。台中地检署调查，王姓男子和妻子离婚之后又生活在一起，疑似凌虐3岁的儿子致死。男童全身伤痕累累，头部重创，预定后天解剖厘清死因。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24点，成为2329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7点，2153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22点，293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68点，涨幅1.73%，988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26点，涨幅1.22%，27007点。新加坡海峡日报指数下跌21点，3237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56点。11565点，成交金额1211亿。澳洲野火浓烟笼罩新南威尔斯省大片地区，今天上午雪梨大部分地区几乎看不到中央商业区。新南威尔斯省和昆士兰省的野火，自从9月火灾旺季以来，已经导致6人死亡，好几百间的房舍烧毁。截至今天上午，新南威尔斯省各地就有48起火警，其中23件还没控制。雪梨西北方哥斯伯斯山的野火更已经延烧超过12万公顷。官方监测，整个雪梨的空气污染已经达到危险等级。市区西北部细悬浮微粒 PM2.5 最高来到了186 ppm， 和印度德里相当。西南威尔斯省超过1300名的消防员正在现场积极灭火，同时也有7个地区下令全面禁止生火。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宜兰县、基隆北海岸地区和大台北山区都可能下起大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我家有两个孩子，多亏有费宏泰，让幼儿学前扣除额从25000提高到120000。 对啊，除了夫妻标准扣除额比单身多2倍外，还推动长照特别扣除额，让我们一家三代在明年报税能减轻不少负担。 我是费宏泰，2020拼胜选，我从政25年，用心服务，将您的托付做到最好。 信义南松山立法委员恳请支持费宏泰。 发现真爱，发现波茄利。 全球超越8000万张专辑销售，史上最伟大跨界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利，冠军大碟《真好》，改版收录艾丽·高登、珍妮佛·加纳合唱等五首新作，环球感动发行。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萧煌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连你 UFO。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好的，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我是马克。 你好，我是玛丽。 这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是我们的青春之歌时间。青春之歌是什么呢？就是有一首歌，你听到以后就会想起了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情，你的青春期的回忆。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点播这首青春的歌曲，同时分享你的青春故事。0223639955 0223639955。 欧巴的青春之歌， 今天先送上我的青春之歌。这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破晓。 Yeah. 比心思还煎熬，早知道你对我太好，只是不能到老，倒不如爱过了就够了，哭过了就忘了你我心痛我暖。天涯海角我爱你到明天，从此不再相见，任誓言一千遍一万遍一千年一万年千般我 大家要把握，如果你是可以点播你的青春之歌的话，你是非常幸福的孩子。 为什么？ 因为我说到讯息，他就说哦，就是他就说你上次在广播中讲是什么，可以跟我讲那个答案吗？讲完之后他说我要跟我同事炫耀我知道的答案。 什么意思？ 就是他比如说问我说你知道那个吸尘器是什么牌子，你在聊那一个、 哦、 我说知道这个答案就可以炫耀吗？他说你不明白，我们在台积电工作，里面是没有对外网络跟智慧手机的，每一次你们在节目中说什么的时候，我们很想要讲，很有共鸣，想要回答，但我们都不行，我们只能面面相觑。所以他们就很多时候发问问题也是慢半拍，有感触想要回应你也是慢半拍，都隔了很久，都不能及时的在现场跟你分享。 这是哪的来的朋友啊？ 台积电的朋友啊。 你有台积电的朋友 啊？没有，听众啊。就他很多事情都是很慢的回复嘛，很慢的共鸣。 雪滴在心中，多苦我能懂，绝不让一步把自己逼疯。你很想知道谁盗走他的梦。我们都被失控，有人强也是不放松。如果忘了初衷，最后真到手也没有，看着自己笑，面对个黑洞，多努力激动，回应都失控，除非自己想通，挣脱这场作弄。为谁拔河？女人之间计较特别可， 爱恨在拉扯， 男人的错很快不记得， 感情怎么分割，怎么曲折，都等他选择。你真的究竟是爱还是种资格？ 你别再拔河， 真心不是谁比谁坎坷， 能舍才能得， 泪水不能解幸福的， 爱其实说穿了不该你的，不怪谁招惹，只拖着他的躯壳，爱着那又如何。 我们都会失控，有人强越是不放松，如果忘了初衷，最后真到手也没用，感觉自己像面对个黑洞，多努力激动，回应都失控，除非自己想通，挣脱这场作弄。你为谁拔河？ 女人之间计较特别可， 爱恨在拉扯， 男人的错很快不记得， 感情怎么分割，怎么曲折，都等他选择。你真的究竟是爱还是种资格？ 你别再拔河， 真心不是谁比谁坎坷， 能舍才能得， 泪 谁不能接幸福的歌， 爱其实说穿了不该你的，不管谁招惹，只拖着他的躯壳，爱着那又如何。你别再拔河， 真心不是谁比谁坎坷， 能舍才能得， 没谁不能接幸福的壳， 爱其实说穿了不该你的，不管谁招惹，只拖着他的躯壳，爱着那又如何。 听到的歌曲呢，是当初陈奕迅那个时候有很多很多的港星跨海来台，然后很多的港星呢在台湾都取得非常非常好的唱片销售成绩。那陈奕迅也来了，可是叫好不做，叫好不叫座，不像现在就是 庆大， 对，一神一神这样子。0223639955 ，Hello， 你好。 马克玛丽，你们好。 你好。 哎，因为我的青春的之歌是孙燕姿的。 谁？ 哪一首？ 超快感， 超快感。 嗯， 你是谁呢？ 我是中和的胖仔仔。 胖仔仔啊？ 嗯。 胖仔仔，超快感有什么特别的青春回忆吗？ 就以前年轻的时候，几乎天天去唱歌，都会唱这首。 哎，那一阵子真的是你进 KTV， 就是他那张专辑，就是快的啊、慢的啊，就全部孙燕姿点一轮就没错了。 嗯哼， 没错。 胖仔仔，你现在是不是在工作中偷偷打电话呢？ 是的。 那待会可能要压抑身体的摆动。 再会喽， 拜拜， 拜 拜。 Yo， 我要出发。 欢迎你用你自己的步伐打电话进来，点播你的青春歌曲。 哇，这是我还在用自来水毛笔练字的时代。 在深夜时段的青春点点点，是打电话偷讲电话，是孩子们，是明天要考试然后不睡觉的学生们，在下午的哥哥妹妹，有一次偷偷打电话进来是上班族们， 大家都一样， 不能被老板发现的上班族们。 被爱迷惑，不上不下，够了吧，算了吧，说真心话，你善良吗？往前追， 心在飞，我敢追，爱就是超快感，利落干脆， 没有人会做对。 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你听青春之歌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你完全不需要歌词本， 都可以照唱， 你就是可以继续唱下去，这就是青春之歌的真谛啊！你好 ，Hello， 你好， 你是？ 我是台北的小橘猫。 小橘猫，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陈洁仪的《心痛》。 哦。 当时有什么心痛故事吗？ 那时候是大学时候听的，因为那时候很流行 BTS， 所以那时候有跟里面的男生聊得很开心，嗯，然后见面那一刻就心痛了。 怎么会这样？你还记得你们约在哪里见面吗？ 他跑来我学校找我，就在我的电脑教室后面，然后我的同学每个人都暴动。 那看到他心痛的原因是外形吗？ 就整个感觉跟你在 BBS 上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那时候就突然觉得，哇！ 那在 BBS 上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你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高高瘦瘦、斯文文的人。 结果他是、算了，这个不要多问。所以你们在见面之前 是完全，他有点像《灌篮高手》里面的老爹这样。 哦，是白白胖胖矮矮的， 差不多这样。但是他人还是蛮温柔的啦。 可是你们都不会叙述外形吗？就比如说，我大概多高，我大概多重，我什么感觉？ 那时候可能还蛮单纯的吧， 就直接约见面了。 没有，就是他跑来我学校找我。 他说：“我现在在季中旁边呢，要不要来看我啊？” 就是因为原本大家都在电脑面聊得很开心，突然就跑来找你，然后你的同学知道每个人都在看好戏，这样就觉得很好笑。 那看完了之后，那同学们有就是怎么讲，一起笑你、 考碎你这样？ 没有没有，他们就说不要当电灯泡，他们全部都走了。对对对，我就要负责招待他在我们学校附近吃饭啊。哇！ 所以你还是有尽地主之谊嘛？不是那种真的很过分，看到就说哦你好，那再见了，拜拜这样。 我真的心痛是在于说那个感觉，突然好像你就 被打醒， 跳到另外一种感觉不见了。对， 所有的粉红泡泡全灭。 幻灭。 可是就那一天见完面之后，你们还就还要在 BBS 上面联络吗？ 就越来越少了。 送给小橘猫， 谢谢 陈洁仪的星空， 拜拜。 再次告诉大家，不要再浪费时间在网聊上了，出来见面一刀两断，死得干脆。 那个年代有很容易就马上约出来见面吗？ 那个年代更 难啊！ 对对，更多人在网聊上面浪费青春。很确定的是，那一位男生永远都留在小橘猫的记忆中了。 真的耶？ 对啊，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Hello， 你好， 你好， 你是 谁？ 我是来自台东的 Connie。 Connie， 青春之歌是？ 范晓萱的姐妹们的聚会。 好 happy 呀、yeah. 所以这是你跟你姐妹真的也是在 KTV 必唱的歌吗？ 就以前念书专科的时候，我们有四个很好的三女一男、嗯、简称四姐妹。 嗯嗯， 对，那我们只要聚在一起几乎都会点这一首歌。 哦， 那现在这三女一男呢？ 各自有家庭，各自有工作的， 也都不会约出来了、 哦。嗯，可能有家庭聚在一起的时间就比较少。 哦， 就是聚也是怎么会带小孩一起来聚会？ 嗯， 听起来是没有过， 看来就没有联络了。 就是只有在网络上或是 LINE 会就是 聊天， 就是对，就是寒不是含蓄来，就是问一下最近过得怎么样，但。因为我们分布在台湾 各地， 北中南东这样、哦、对、 嗯、 所以要聚在一起蛮难的。 好的，待会为你送上咯， 谢谢， 拜拜 拜。 劲歌金曲，空气弥漫着杨丞琳的纪念日，杨丞琳陈绮贞联手打造全新单曲节日快乐。活着，无意识的孤独，历经复杂，回归纯粹。杨丞琳，山石以后。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这次内湖更骄傲了，双湖会新 AI 及使馆特区，地段无可取代，千平繁荣地王，未来一手掌握，400平私人会所独享，无需多言。75/63平双湖会，02-2791-8899，限量珍藏。 我是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吴怡珍医师。若您出现长期慢性腹泻、盗汗、低血糖、反复性胃溃疡、热潮红、心悸、皮肤炎等神经内分泌肿瘤10大症状，请尽速至胃肠内科进行进一步诊断。 台湾诺华关心您。 纳卢湾大酒店自助晚餐抵用券，美人汤温泉 SPA 抵用券，纳咖啡鬼迷心窍导览，60岁以上长青族再送500元小旅行抵用券。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纳卢湾让补助变更大。纳卢湾集团0800-239-888。 妈，以前您总说住的地方要是好山好水，今天来天灵墓园看您，上百座精美的汉白玉石雕，配上绿树蓝天，我想这里就是您梦想中的天堂吧。 典藏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新竹关西天灵艺术陵园，下交流道10分钟，专属您的天堂陵园。0809095599，天灵，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我是陈珊妮。 接吻。 真真假假，反正明天就忘记。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场面绝对不会冷清，八卦的话题最带劲。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上了发就幻想自己是巨星，戴上太阳眼镜就更接近，今天一定要是最美丽。老了以后还是要继续，老婆小孩全都留在家里，打扮得漂漂亮亮去参加。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回过头再来听这首歌，他们也真的都有老公小孩咯。你们有把老公小孩丢在家？有呢，他们还拍了一支，就是那算什么 实境 的，对，电视节目。你看看，把老公小孩丢在家还可以拍节目赚钱。Oh my god， 太棒了吧。 0223639955，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嗨，你好啊。 二位你好。 你是？ 我是小黑。 小黑的青春之歌是， 请问可以点就是人家翻唱的歌吗？ 哪一首？ 那是你的青春之歌吗？ 是， 请说。 我想要点那个五月天的《天天想你》。 五月天版本的《天天想你》。 对。 为什么特别是五月天版？ 因为那是我在念大专的时候，有个女孩叫天天。 哼。 对，然后因为很多因素。现在回想起来那些都是借口啦，就是我没有跟他表达我的心意。对，那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常常会唱这首歌，到 KTV 常常会唱这首歌给他听啦，可是因为我自己的某些借口，所以我们没有在一起，然后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很后悔。 所以你那时候其实很喜欢甜甜。 是。 那现在天天在哪里？ 他可能在中南部工作吧， 所以没有联络，失联。 也没有算失联，就是 FB 上面偶尔会打个招呼等等之类的。 你说丢一只黄黄的手挥手这样，嗨？ 对， 也不会啦，就是他贴文就点个赞啊，然后如果说看到我能够回复的讯息我会留个言等等。 天天现在单身吗？ 我不清楚。 他 的脸书是看不出来他的感情状况的。 对，看不出来。 那你也没有想要就是传讯息跟他聊天，或是再续前缘试试看？ 没有，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说。 你单身吗？ 是。 那要不要今天发一篇文章，写说今天 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你就说我今天在电台点了天天想你，想起了天天。 天天我想你。I miss you。 对啊。 不好吧，因为也不知道人家现在。 然后还要按分享私讯给他，确保他有看到。 你是说去找，就是找这个的那个录音档。 录音档也可以啊，你自己写文也可以。 你不一定，你就只是说想起了当年的青春回忆啊。 好，我晚一点我可以试试看。 酷哦。 好，谢谢。 拜拜。 拜 拜。 你的绰号叫天天，其实有很多歌都会跟你有关你有好多主题曲哦。 天天想你， 还有天天不需要你爱。 圆圆，闪动的双眼藏着你的羞怯，加上我的思念，两颗心的交界。向前，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到什么时候才能告 天天在飞碟联播网陪伴着你，每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钟到4点钟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星期六还有重播。0223639955 ，Hello， Hello， 你好， 你是？ 我是老王。 老王，青春之歌是？ 是张志成的《末日之恋》。 有一段苦涩的回忆吗？ 什么意思？ 这首歌， Hello? 这首歌的故事是什么呢？ 是我就是大学大一的时候，就是学校举办歌唱比赛，然后我就是唱了这首歌。 那 对，然后啊，当然是没有啊，因为就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刚上大学，想说就是在身边的朋友、同学、同事之类，就是觉得自己唱歌好像是最好听的，然后后来才发现啊，自己的世界太小，朋友太少， 朋友太少了。 所以一个校园的歌唱比赛算是让你清醒，也蛮不错的啊。 对啊，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年轻嘛，然后就是肺活量就是比较大，然后就那时候就喜欢就唱高音，然后最后面高音的时候还把那个喇叭给唱破了，就是破音了。对，就这个就是有一点心理就是啊，就是有点伤痛这样。 那你现在听到这首歌，你不会想到哦，当时好羞耻哦，就唱这首歌然后破音？不会？ 当然会啊，还是会啊。 但你还会点这首歌？ 但那是我的青春回忆啊、 就是、天哪， 对啊，就是要就是 哎、可是从那一天之后，你的朋友还有夸你唱歌好听吗？ 就当然就是还是有，因为就是当我就是在身边朋友还是算 OK， 只是就是其实朋友可能身边朋友四个都不怎么样这样。对对对对对， 好的 啊，谢谢， 送给你了。谢 谢马克玛丽，拜拜。 老王，拜拜。真的是不要随便唱 Z 圈张志成的歌，真的是不太容易，就连他自己有时候都没有办法很好的驾驭的， 太可怕了吧这些歌。 对啊，今天青春之歌最后一首点播歌曲。Hello， 你好。 哎，马克你好。 嗨，你是？ 哎，玛丽马克你好，我是那个马豆的阿正。 阿正。 哎， 阿正的青春之歌是？ 就是那个伍佰浪人情歌。 哦，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呢？ 就是那时候女朋友，就是那时候我有个女朋友， 嘿， 就是跟她姐姐，然后。因为他跟他姐姐要结婚，也在一起四，就是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4年，然后他姐姐结婚，然后隔天之后他就跟我提分手。 啊？为什么？ 啊？ 就不想跟你在一起啊？ 就这么直接？ 可能因为结了婚，然后看透吧，或者是说因为某一些，因为其实就是彼此之间一直好像有一些小小的争执。对对对对对啊！不过其实。其实我觉得，有经过这些的回忆，也是不管是歌曲啊，或者是人，也造就了今天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完美的家庭。其实他们都是我们的一个、 就是、养分。 哎，对对对对，学从中去 学。吸光他们。 贵人啊，贵人。 贵人嘛，说得上贵人。 我不愿意给贵人这个称号。好的，我知道了。 对啊， 谢谢阿珍。 大家好， 拜拜， 谢谢， 拜拜。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一开始就是500了， 让我飞。 对啊， 只能再来一通，下次记得第一首放他的。 Hello， 喂喂喂， 喂，你好， 你是谁？ 你好， 嗨， 我是高雄的小玉。 小玉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你刚刚范晓萱的点过了 ，Yes， 还可以， 不行， 可以再点吗？ 没有办法呢， 没有办法。 嘿嘿嘿， 那我可以点那个张学友的《心碎了无痕》吗？ 哇。可以，我觉得可以瞬间换歌的也是 很厉害。 因为我刚刚有听到有人点范晓萱，我想说可能不能再点。 那心碎了无痕是什么故事？ 就是因为我刚刚本来要点范晓萱的歌，是因为 是因为我跟我老公认识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在追我嘛，然后因为他想要再见到我，所以他就去买了一张范晓萱的那个 CD。 然后因为我之前都是买那个卡带，因为我很喜欢听范晓萱的歌，我就会一直倒转倒转，结果那一张卡带坏掉了。后来他因为他知道我喜欢听那一张专辑，所以他就去买了一张，他骗我说他有，因为我跟他借的话我势必还要再还给他，所以他就是为了要想要再见面，所以就是要借我那一张专辑，其实他是特意去买的。这样那心碎了无痕呢，是后来我们交往了，我们每次去 KTV 他都会唱这一首歌。对， 所以这是你的老公的招牌曲就对了。 对啊。 好的， 好，谢谢你们哦。 谢谢你哦， 谢谢你， 拜 拜 拜 拜。 总是神总念明变成真的相爱难，恨你难，我的心碎了无痕，吻着你心就不会疼，永不言永不变，永不永远也不问，伤更深情更真。 广播女神呢今天还在跟我分享关于她朋友，哎，这件事是不是不能讲不能说，好，反正总而言之呢，就是男生如果想见你的话呢，就会想尽办法，然后做一些 觉得很体贴的事情。 没错，其实最后的目的就是我希望可以再见你一面嘛。这些机会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自己创造。所以为什么你这么难追呢？就是因为你不给人这些机会，人家做了这些事情就干嘛啊？我很讨厌这样，不要刻意做这些事情好不好？自然一点可以吗？ 怎么结论会往这边走呢？ 但是没有办法，就是自然不起来嘛，是不是？是不是？ 对啦对啦， 对吧？ 这什么回马枪？ 我会小小心心的等待，总是舍从怜悯变成真爱，相爱难，恨亦难，我的心碎了无痕，吻着你心就不会疼，永不怨永不变，永不永远也不问，伤更深情更真。 再多外在的珠光宝气，也比不上内在的美丽。周思杰，高贵气。 傻傻的花，傻傻的开，歌坛最资深新人周思杰，最新华丽动感主打高贵气。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胡彦爱，从日本到台湾，我更幸福了，因为有小杰和两个宝贝， 还有慈恩台呀，用安全守护你的幸福， 真的好幸福哦！ 贴心修旅 Toyota Sienta 首度导入 PKSB 防碰撞辅助系统以及 PBM 环境影像辅助系统，双重守护，加倍安全。本月入主再送 Sensonet 28寸行李箱， 详情请上 Toyota 官网。 藜麦，你真正袂歹。喝有其田有机三色藜麦粉，对健康真正袂歹。 现在买两罐有其田有机多谷植物奶，再加99元，再送两罐三色藜麦粉，五加够量，给奶哦！ 免烹煮，直接添加食品饮料，超级营养，超级饱足， 适合全家大小哦！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我是温生豪，当岁月列车毫不犹豫疾驶向前，当家人或自己逐渐老去，与老同行，你准备好了吗？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老人照顾服务计划，陪伴长辈，让爱及时。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老人照顾服务。 大家好，我们是 Trash。 我要帮到自己的爱，不后悔也不怕。 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啦，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最后要送上这首歌曲，来自安德烈波切利跟艾利高丁，这首歌曲叫做 Return to Love， 回到爱。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充满爱的一天。 Yes，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Risvegli nel profondo un fuoco che mi accendeI return to love e rischierò per regalarti il mondo and I return to love e rischierò per costruirI'm 主打。 二十一世纪英国最畅销男团西城男孩，全球超越5000万天量销售，成军20周年回归大碟《真爱之光》，御用冠军专辑制作团队红法艾德、詹姆斯贝、共和世代联手量身打造，请听环球西城男孩《Hello My Love》。 以前您总说住的地方要是好山好水，今天来天林墓园看您，上百座精美的汉白玉石雕配上绿树蓝天，我想这里就是您梦想中的天堂吧。 典藏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新竹关西天林艺术陵园，下交流道10分钟，专属您的天堂陵园。0809095599，天林精彩人生，灿烂永恒。